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都仲系失精头啊！咁講句恭喜發財冇錯啦，唔好講咁多啦，恭喜發財算咯，身體健康係嘛？ 嗯， 長滾長有， 嗯 啊， 財源廣進， 一處情一處情天啦，啊， 一處情天， 係啦， 一處情事， 萬丈深淵啦，嚇啊，真係多勞多得啊，嚇，都要講下，即係其實過年咧， 嗯， 喺我咁多年啦做前男咧， 嗯， 呢幾個日子係好難過嘅，好難過嘅， 嗯， 唔係。嗰啲咩難過係擔心冇節目出街， 嗯， 即係 因為翻曬鄉下， 因為翻曬鄉下啊嘛，即係今年嗱上年啦咁講，應該就20號啦， 嗯， 就應該啲女差唔多走啦， 嗯， 咁其實我應該上早幾日提啲網友嘅， 嗯， 不過算啦咁樣算啦咁樣，咁再翻嚟係咩咧？要農曆15喎，15後喎， 嗯， 咁即係要下呢個節目出街嘅下個禮拜先至有嘅咯，咁樣我要保持嘅節目咧，咁樣我首先一要將可能要將啲。還剛可能講兩集分三集講啦，而家喺拉布啦，咁一日自己揾多即係講翻啲過年前㗎啦。咁，其實都今日我都想講翻啲過年前嘅。 好 啊，冇辦法唔講㗎，咁根本就冇啊。當然啦，節目出街呢一日咧，我梗係已經有嘢食啦。 邊個係初八啫？ 我約咗小豬啦已經。 哦， 我是早排 安排人生規劃 啫，人生規劃規劃咗啦。你唔見我哋琴晚去食宵夜？我買咗盒 LEGO 咩？ 哦，係咩？ 你唔見咩？ 冇留意喎。 個 LEGO 咪送俾阿小豬個仔噶啦。 哦， 其實呢幾年我呢三年我都係買 LEGO 送俾佢噶， 嗯， 都係買一盒嗰啲大嘅 LEGO 盒咁樣送俾佢嘅。 OK， 咁講下小豬個仔啊先好冇？ 好。 点解会揾阿小豬同埋会送嘢俾佢咧？因为咁啱得咁巧，佢个仔系姓游嘅。 哦， 佢个仔系姓游嘅。 哦， 咁我又系姓游嘅。 系咪又系同乡下？ 唔同。咁佢老豆就系好似系四川仔嚟嘅。 四川姓游。 系啊，咁啊四川 即系同广东应该冇乜瓜拉楞 嘅。可能祖先一样啦，因为我哋。啲祖先都係啲福建啊嗰啲地方走落嚟嘅，咁樣有啲去四川，有啲去 上山校開去。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咁樣啦。咁啊，咁啊，得咁巧，即係咪年紀大啲？佢都唔係年紀大啊！嗰時候幾年前，我知道我送禮物嗰陣，我但係覺得啊，好似好撚有緣啊！ 嗯， 即係唔係同小豬同佢個仔佢咧有緣咁，單姓游。咁其實點解會知佢仔姓游咧？就因為阿小豬有一次咧貼咗佢一啲成績表啊， 嗯， 唔知游乜乜咁樣，我姓游嘅咩？跟住我話我問佢呢個細路邊個啊？佢個仔咯， 嗯， 哦咁啊，我話我都姓游嘅喎， 嗯， 咁啊小豬先知道我姓游嘅啫， 嗯 ，OK， 咁啊咁啊從此咧就每年咧我都會送份禮物俾佢咯， 哦， 嚇咁啊，因為覺得好撚有緣啊，你坦白講，如果佢唔係姓游嘅咧，咁小豬都揾嘅，因為唯一阿小豬就過年會喺深圳， 嗯。哇！佢真系年年都唔翻鄉下 喎。應該佢好撚複雜嘅。佢其實佢即係佢屋企係點樣咧？老公犯事就坐十幾廿年啦，唔知幾耐就係起肯定而家未出嚟噶啦。啊，咁啊佢就本來唔係出嚟做嘅，咁啊因為要照顧個仔啦，咁咪出嚟做啦，一個偉大嘅媽咪啦，係嘛？咁啊而家變咗外家養啦，外家養咧。佢就變咗係佢外家好多去咗廣東， 嗯， 即係佢老豆阿小豬爸爸媽媽咧喺廣東，即係廣東湊呢個由小朋友， 哦、 就唔喺四川，因為佢老豆因為個小朋友嘅老豆咧，即係小豬嘅前夫啦，一離咗婚㗎啦， 嗯， 啊，咁啊小豬嘅前夫就已經係喺四川犯案㗎嘛，喺四川 踎 嘅，喺度拍喺度坐㗎嘛，咁啊佢四川，咁點解會嚟到廣東嗰啲好撚複雜啊？我冇問 廣東邊度啊？都未知，都唔知。 廣東省啊，廣州啊。 哦，廣州。 係就喺廣州嘅。 哦。 咁樣咁啊， 我即係佢個仔依家喺廣州翻學嘅。 係喺廣州翻學嘅。 OK。 咁啊，就阿小豬嘅爸爸媽媽帶啦，咁樣。咁啊，小豬咪要揾揾啲錢咁過去，俾個細路仔咯，都 都壓力都好近啫，長安去廣州。 啊，咁啊係。咁但我有時諗下，你唔好認為揾好多咯。 嗯。 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嗱一個依個故仔就係呢一次唔係小豬㗎，我其實我冇問過小豬揾幾多錢，得佢話一個月冇30,000嘅。 嗯。 即係我嚟講，你起碼一個月有30,000啦，小豬都話冇啊咁樣。嗯。啊，咁我冇問佢揾幾多錢，但呢次咧。我就問咗阿小影嘅，咁就要講翻阿小影啦。話說好撚多個月前，咁我就話阿小影咧就已經冇做 重量啦， 咁啊去咗惠州，大亞灣附近嘅一間唔知乜撚嘢工廠，咁啊打工啦，有曬啲咩嗰啲入職證明啊，嗰啲咁樣成個佢影曬相啊，擺曬喺朋友圈，即係話即係示威啦，即係話俾我聽。我就唔做啦。我而家前啲打工。安分守己埋街食井水啦。雖然冇男朋友剩啫，但我都可以靠自己。 知識企力。 知識企力。唔係一定要靠男人。唔一定要坐台嘅。咁我就走去做啲唔知咩工廠我唔知啦，因為我唔識嗰啲古靈精怪咩實業有限公司啊嗰啲我唔肯知啦。咁見到開頭都建工啊咁嗰啲嘅，即係全部貼曬嘅過程，我喺朋友圈度見到啊。咁佢就好組織，好積極啦。咁翻落即係有時咧，佢就貼埋啲同啲工友食飯嘅相。咁喺啲飯堂食飯啦，咁啊好撚大個飯堂啊。咁食飯啦，咁有時影下啲新嘅朋友咧，都會貼埋啲微信嗰啲視頻啊。咁可能去食嗰啲可能平價嘢啦，宵夜咁嗰啲佢影下。咁即係一來佢喺度示威啦。即係話咧，我已經從良啦。咁已經，但係同幾朋友已經冇關係啦。咁 不暫住先。 好啊。 即係一般咧，呢啲女仔咧，通常即係我幻想啊，佢如果從良咧，應該成轉埋微信號好多都。即係自然會話，誒、哎，我以後呢個唔用啦。你如果想用咧，就加我新呢個啦。 呢、這個好 新嗰個咧，佢就會 screen 走啲人啦。即係有邊啲相入嚟嘅，就俾佢加；唔想嗰啲咧，就唔理佢啦。咁樣咯。 係咁，當然啦。有啲會咁做啦，有啲就唔會咁做咯。譬如我估咋，小影點解佢冇咁做咧？可能呢個微信我用咗好多年啦。佢又啱啱出嚟做呢一行嘅時候，冇諗住過，係冇考慮過，係啦，會用開。如果今日開多個啦，喂，好多女仔，好似阿表妹，佢都兩個微信號㗎，有一個專俾啲客㗎，係 啊， 咁我就唔係㗎喎，我係用嗰個朋友嘅微信號㗎喎，即係我唔係佢啲客嚟㗎喎，係一個微信號邊俾啲客㗎喎，我就兩個微信號有嘅，咁佢可能冇，佢可能冇咁 考慮到咁多啊， 冇諗住做咁長啦。咁中意即係佢都唔想做嘅，坦白講，佢真係一個咁嘅女仔嚟嘅，因為成日都會講下，但佢又冇乜撚嘢，咩儲翻筆錢搞生意嘅，冇呢啲咁嘢，佢實際好多嘅， okay. 實際好多嘅，咁應該點實際我要慢慢講啦。咁我見到佢喺個朋友圈度咁啊，從曬涼啦，咁我都得閒就加油啊，共勉之啊呢啲，咁啊擦鞋說話啦，咁我都唔係咩嘢，我博佢。因為休息，離開深圳，冇乜嘢做，哥哥我，我都希望係咁樣㗎嘛，咁到時仲0.00啊，唔狠狠地啊，係咪先？好，到有一日，佢係貼咗一幅相，影佢只腳，大概係20粒蚊爛定係失咬啊，係只腳就因為有啲失冷咬啊，之後咧只腳仲腫撚曬， 哇， 毒撚到啲縮射。豬宿舍嗰啲咩失乸定蚊都唔肯知，污糟邋遢，見到哇！我見到咁撚誇張嘅，我話咩事啊？佢話有嘢咬喎，咁我第一時間估到，唉唔使講啦，你捱唔長啦。坦白講，我見到我都驚，嗰只腳已經唔係腳嚟嘅，已經係除咗有幾粒紅特別紅色嘅之外，已經係腫咬到腫撚曬， 豬蹄 咁啊，仲要跟住喺豬蹄上面仲有幾粒嗰啲即係十幾廿粒嗰啲蚊咬定唔知失牙咬嗰啲嘢咧，哇！我屌你咁嘅人嚟噶，佢正常人嘅只腳唔可以咁樣，咁我知道哇！小影方年22歲，點捱啊？講真，佢點捱啊？係咪先？咁佢以前咧，即係嗱咁啊，OK，最後啦， 跟住佢又翻嚟還江，咁你有一次翻深圳咁樣，咁我見到佢再貼啦貼啊，我一估到你唔使講啦，一定係翻嚟深圳啊，唔知你係邊間場嘅啫，係咪？即係我即係我問啦，咁而家你喺邊度啊？咁樣我問阿小英你翻嚟啊？佢話係，咁我話而家你喺邊度啊？咁佢話我都係還江咯。我食 X 寶，我話係啊。我咁啊，我 OK 喂，下次約你私下約你出嚟啊，因為我私下已經約佢出嚟好多次噶啦嘛。咁佢話好。咁啊，跟住又試過有一次約嘅，佢啱啱又姨媽到唔得閒，約唔到。咁啱啱呢一次咧，即係過年前嘅啦，就約到啦。咁啊，點樣講咧？咁啊，我又照舊啦。咁啊，叫佢我去到。酒店就俾微信你啦，咁到時你就醒咗好咩好，你咪過嚟囉。咁企得骨啦，當然啦，嚟一次湖背呢佢真係千山萬水啦。因為啲女係唔識搭地鐵㗎嘛。佢撚咗田背㗎嘛。我屌你啦，咪佢出門嗰時候六點嚟到八點。睇咩戲啫，唔撚使睇呀，咁你同佢睇戲㗎嘛。慳撚返。咁跟住咪同佢去向西村附近整間潮汕牛肉啦，有間幾撚得啊！下次有機會同你試一下， 好 啊，真係見得，但係要一定要排隊嘅。咁啊喺度咁啊食下咁啊傾下偈啦。咁我話我知道你捱唔得耐㗎啦，熬不住，不能熬太久啦。我看咗你照片，因為我睇下你幅相咁樣，啲佢聽得明嘅普通話啦。咁我唔知佢聽唔聽咩名啊，所以佢係咪咁 OK 啦，我當你聽明啦。咁我就咁講。咁我就即係有時間啦，因為又唔使睇戲啦。咁又唔使買咁快調劑㗎嘛。係咪先？咁其實坦白講，兩 Q 咪夠囉，係咪先？即係兩 Q 就夠啦。咁漫漫長夜，咁我又邊日洗掉啲咁撚急呢？咁咪咁食下嘢，傾下偈啊，飲下嘢，問下嘢啦。因為問嘢個好處嘛。可以喺節目度講啊嘛，係咪先？咁即係，所以呢一集係為咗係為咗問佢就可以有嘢講啊。咁我今日問佢，我點解會嚟深圳做啦？因為咁佢話咧，佢就以前咧就過嚟環江，係打工嘅。 打咩工啊？工廠啊？ 類似咯。 環江冇乜工廠 嘅。嗱，環江點會冇啊？即係平湖嗰啲嗰 可能平湖嗰邊咯。 嗰邊啦，咁嗰啲咁嘅嘢啦。咁都係環江附近嚟嘅啫，都唔係平湖嚟㗎，唔知可能環江有啲廠嘅，唔知咩嘢廠唔知啦。佢係嗰個做工廠嘅 ，OK。咁啊識一條仔，咁啊識一條仔嘅啫。咁咧就俾條仔搞大咗個腦。咁啊跟住咧，咁佢條仔想結婚。咁啊剛才阿小影咧就應該係21歲到啦，21歲到，因為識咗年，我識咗小影年紀啦。佢啱啱識阿小影，啱啱出嚟做嘅啫。佢啱啱出嚟。啱啱再翻煙嘅，翻煙過一次㗎啦 ，OK。咁啊，跟住咧，佢就搞大咗個肚。不，嗰條仔係想結婚嘅。但係小英明知咧，如果話俾佢聽，大咗肚咧，條仔要結婚㗎啦。但係小英太後生，覺得自己，因為佢個志向咧就唔係咩做生意，佢希望喺深圳闖一番天地，儲翻一筆錢，翻去起買屋，實務好多㗎。你記住啊，買樓係實務過做生意噶。佢同嗰啲咩嘢 開美甲啊， 嗰啲咪叫兩件事嚟噶。買樓係最撚咩噶啦，因為而且唔貴啊，幾廿萬啫嘛。咁佢諗住，因為如果結婚咧，佢就話乜嘢都冇啊。佢就瞞住佢個男朋友，就真係落咗佢。咁你知啦，喺深圳落都唔係平啊嘛，講真，即係。都起碼有幾千人啦，咁佢坦白講嘅，啱啱嚟深圳打工，咁押金又俾咗公司，咁自己其實都唔好多錢嘅啫嘛，打份牛工千零，咁點樣而家？即係你要知道喺大陸啊，你講嘅最低少你個最低工資其實係冇個最低工資噶嘛，因為扣除你咩宿舍啊，你唔住你都要扣啊嘛，啲飯錢又扣撚咗，你每個月可能係得2000蚊到人工嘅啫嘛。一扣埋成家奇力骨啦，咁邊有佢連自己拍拖使用啊，咁都要使噶，咁冇錢，就問朋友借，借錢咯，落仔 ，OK 啦，咁當然啦，咁好啦，因為一落咗仔，俾條仔知道咗，唔知點解知道咗啦，唔知啦， 跟住喊分手啦。咁咁呢啲已經改咗，唔好講啦。咁呢度完咗啫，但你揸人錢嘅咪完啫嘛。 咩條落洗曬啊？ 咁嗰條揸人揸佢揸人錢嗰、那個女仔，就喺食 X 補翻工。即係同鄉啦。同鄉啦。咁你冇錢還噶嘛？ 咁介紹佢啦。 係啦，咁介紹佢去做，去做啦。咁啊，小影咧就一去到咧就做咗個幾個月啦。咁啊還即係還咗錢啦。跟住就唔做啦，佢真係唔做。佢同我講咋。記住啊，所有講得佢同我講嘅啫，信唔信就你由得你啦。當然我有啲信有啲唔信啦。咁我佢影響我唔到，我冇乜所謂啦。咁佢話做咗幾個月還曬啲債啦。咁跟住佢自己唔做，翻返去打工。佢有個 face 之唔慣。喂，大佬 洗慣咗 即係唔係洗慣你即係錢而可能幾千蚊，我一萬就揾到啦。我一萬就揾到囉，我使乜咁撚麻撚煩啫。啊我爭可能爭個朋友，我唔知幾錢啦，可能五千蚊啦，落個仔或者連埋啲補品啊，一皮嘢咁可能只一皮嘢，咁我都三個月，一個月還三千，咁就還咗曬啦，我仲有錢剩啲。咁而家我打嗰份工得個千九幾兩千蚊人仔，即係攞嚟托咩。咁好啦，咁諗下話就真係翻翻姓 X 寶啦。咁由嗰日開始呢，咁長做啦。由嗰日開始係識我啦。佢話意思呢，佢覺得呢，即係佢時間唔可以講咁準確㗎嘛。佢話佢再返返嚟一個禮拜唔夠呢，就遇咗我哋啦。咁佢覺得我哋好玩啦，當然啦，我又鱷魚又寫啤牌係咪。咁跟住呢我又私約佢㗎嘛。佢就話呢，佢曾經諗佢都驚私約佢驚。佢又問我佢啲朋友，咁當然可能問我啲有問佢問啱嘅一個女仔呢，就曾經又俾我私約過嘅。啊咁撚巧喎，屌你兩真係唔該曬個女仔，不過你冇做㗎啦。咁俾一個好好嘅評價俾阿小英。咁小英佢跟住應承我出嚟私約，咁我咪嗰時候不停私約啦。好啦，咁到呢次佢走咗啦，走撚咗再返嚟啦。咁再約啦，就傾曬呢一堆嘢，原來咁撚樣嘅。你係咁樣跟住出嚟做嘅咁樣。再傾。咁我就問啦，因為而家我係知道姓 X 寶係加咗二千蚊㗎嘛，而家。咁我知道其實呢啲女仔呢要畀返六嚿水出嚟，其實實代呢係代唔到二千嘅，係代千四至千五啦，估咁上下啦。咁我又問佢，嘩咁你一個月都有三四萬蚊啦，佢邊有可能有。佢話 你一個月姨媽到都唔見咗一個禮拜。佢 一個禮拜唔見囉，佢哋唔見一個禮拜。 又得返廿一日啦。 廿一日。 廿一日，咁你一個禮拜你得兩三日王嘅啫，咁你得九日。 係啦。但係佢話如果佢要坐台呢，佢基本上晚晚都可以嘅。晚晚都有嘅。坦白講，佢真係佢上手得嘅。上手得嘅。但係呢佢話只係坐台就冇用，搵唔到錢，因為佢個目標而家已經係二十幾三十萬二十幾三十萬買樓㗎嘛。咁佢喺度講。咁佢話購埋 Kikikwala 啦，買衫啊，因為佢都同我再講一次，即係其實幾條女都係同樣咁講，佢成日要買衫。買衫係裝身㗎，佢唔可以成日穿住同一件衫㗎。即係佢要返工㗎話。咁樣佢話咁樣。 其實我又覺得有少少戇居喎呢個諗法。諸次次客人都唔同㗎啦，你同一日穿一件衫同穿十日嗰啲客都唔會認得㗎喎。 可能佢一件衫咪穿十日囉。 係囉。 穿十日囉，跟住十日就唔可以再穿㗎啦嘛。 點解唔可以再穿啊？ 唔好再穿㗎啦，我已經第二個就見返佢衫，總之唔咩啦。 我意思係你啲客人不斷變㗎嘛，你換衫咪做乜啫，我又諗唔明 白。咁其實最好係做工衣 嘅。即係可能係啲女仔之間自己。 係囉，可能係 爭言鬥麗嘅問題啦。 係囉，可能 係 咁。 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啦。 咁所以佢話買衫啦，咁佢已經話自己化妝㗎啦。我就話喂，屌你唔好自己化妝啦。你化完妝之後仲肉酸，我唔化大佬。我真係好坦白咁樣同佢講。我就教埋佢，嗱你自己乜人，你俾啲抌啲錢出去俾人化。睇下人哋點樣化。跟住你先學識咗，你先做自己化。因為阿小英化完之後真係好肉酸㗎。真係好醜怪添。即係我哋啲即係睇嘢透視眼㗎啫，或者你即係你 photo 前嗰樣我睇得到㗎。 啊，佢 making off 嗰时咧，嗰啲我即系知佢完全唔识，翻得好肉酸。总之，我系见佢嗰啲素颜照咧系靓好捻多。 嗯 ，OK。咁我咁啊，咁我话佢咧，你试下咁样样啦。咁佢话，我平时咪坐台咯，坐台啱啱而家先至识 X 保先加价啫。平时咪、平时你俾坐台俾唔够。咁我都係實質代300啫嘛。 嗯，係啊。 咁300，咁一個星期起碼入5日300啦，佢話大概咁上下啦。 嗯。 啊，咁嗰度都係1000啫喎。係 啊。 啊，好嘅話有兩日咧，就係、是、可以出街嘅。咁你出街如果1500蚊嗰時候1300蚊，你又扣翻幾百，佢得8嚿水一一 Q 嘅啫喎。 嗯。 啊，咁一個星期嚟講，佢話揾唔到10000蚊。 嗯。 扣埋曬所有消費，佢揾唔到10000蚊。 一個星期， 唔係一個月，佢揾唔到萬五。咁佢話都幾辛苦噶。跟住我話唔驚，咁慢慢儲咯。你呢行可以做到28歲嘅。 嗯。 哇！佢話唔係化，差唔多曬啦。好似啲即係唔係啩？就要做到28歲？佢咁樣講。我話唔係你做到28歲。呢一行呢係個年紀係最老嗰啲，係我見過嘅係可以做到28歲嘅，喺解隔樓機。咁、當然啦，好多24歲到就 四五就退休、 就嫁人啦。咁樣我都咁樣同佢講嘅。跟住佢咪聽。咁我咪知道佢有個咁嘅故事囉，一個樂仔嘅故事囉。咁咁當然啦，我聽完呢啲我又唔會覺得有特別呢，又唔係又唔同小豬，小豬好撚悲慘噶嘛。小豬就個老公坐監噶嘛。咁新年流流，都唔怕啦，係嘛？都咩啦？咁上山妹又好撚慘噶嘛。上山妹係一條濕滑嘅公路，一個粗身大意嘅司機。如果你要假撚住個老公啊嘛。咁即係好悲慘。呢故事好撚悲慘。但係小英嗰個人冇悲慘嘅啫。因為佢唔想結婚，就攞隻仔。跟住同條仔嗌交，分手 有少少自己任性嘅問題。 啊，啲任性嘅問題，咁條仔都任性嘅，唔帶袋係咪先？咁就冇咁嘅問題咯。咁 嗰時又覺得大陸發生呢啲事真係攞戇鳩嗰啲，即係事後丸幾十蚊粒你都慳，真係好撚抵 曬。係啊，喂，可以講嘅事後丸咧，你試過一次幾好嘅經驗喎？事後丸嘅經驗喎？ 事後丸唔係我意思係即係你隨時買到噶嘛。 OK， 你唔想講，唔講，下次有機會先講。又係想教化網友大袋，一唔大袋中出可用豉油丸啊！下次我哋商量下先。 呢樣嘢唔介意講，咁但係即係點解冇乜人唔係點講咧？可能香港係西方社會嗰個影響啦。咁西方社會一向又係基督教啊嗰啲影響啦。咁就覺得避孕啊、落仔唔啱㗎嘛。 Okay. 即係佢哋係好介意你去為咗性嘅歡愉做錯咗件事，跟住去落仔，咁佢覺得佢哋覺得道德上好唔啱㗎嘛。咁、 okay. 所以 幼院都有呢個道德上嘅問題。 係啦，所以其實美國啊、加拿大其實全部都有呢、這、樣、個、有呢樣院㗎，不過佢哋唔會去宣傳話有， okay. 因為佢唔想你去咁、樣去，即係佢有咁嘅道德標準。 Okay. 所以你拎翻鬼仔呢就唔係好知你豉油丸啦。 唔係佢哋其實有 鼓勵， 唔係佢哋唔可以隨便買到啊！佢哋一定要去醫生度攞，或者即係去啲社福機構度先至攞得到啊！佢哋唔可以隨便買到，因為呢個道德規範，但大陸係冇噶嘛。 香港都好似有呢個規範， 香港都有啊！我就話因為香港係受咗英國 OK 西方社會 喺大陸就唔同啦， 係啦，大陸就冇噶喎。 你行落 大陸，你行落去隨便一間藥房，你問到攞 OK， 咁就可以買到啦。咁啊，下次有機會先。 即係大家網友，如果萬一同喺大陸 女朋友，女朋友啦，香港都好啦。 香港你72小時內食咯。 OK， 即係如果你喺香港發生咗，你嗱嗱臨撲上去大陸買一粒落翻去72小時就食， okay. 應該 OK 嘅。 OK。大過關得唔得？得唔得咧？唔知係咪管制啊？咁你帶條女。你心態 就 得咯，係啦，咁樣 OK 啦。咁啊，我有機會， 即係千祈唔好，唔知點解無端端唔想你件事，結果搞到十月懷胎生咗出嚟，奉子成婚呢啲又好撚戇鳩嘅事。 OK， 明白。 即係我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你如果兩個人係未成熟到。你嗰樣兩個人心智未成熟到會搞到大肚嘅話，咁其實你根本唔應該生仔。 OK， 啱啊。 即你會搞到要意外大肚嘅話，你其實根本唔應該生仔嘅。咁、你不如落咗去啦。 係啦，咁如果小英又如果咁嘅， 我就冇乜道德規範嘅。 因為佢個故事，我有個立場合情合理嘅、而且又幾好講嘅，又唔悲慘啊嘛。又唔同阿上三妹啊、小豬咁悲慘嘅故事噶嘛。咁咪女女講下啦。咁聽完，咁啊今日算嘅啦。咁跟住嗰啲就其實嗰啲係最撚悶嘅啦。其實喺我嚟講最撚悶嘅，咪又係咯。喺向西村食火鍋，咁行兩步就翻酒店啦、即係行兩步就翻酒店啦，咁又係抱抱肉啦，抱抱肉，跟住又帶隊做愛啦，咁、都可以講下嘅、其中有一樣嘢，因為而家新出咗一隻新㗎嘛、大師級啊嘛嘅妒忌啊嘛，咁、你知我有新用新㗎啦，係咪先？咁我舊嗰啲咩超薄滑啊，咩嘢咩積突啊嗰啲已經用曬啦，用曬啦。咁咩0.01我都用曬咁啊呢次係呢次第一次試呢個大師級，即係加藤英做做 local 啊代言人嗰隻啦。咁我可以講一啲即係呢個袋 分享嘅 經驗啦。呢、這個袋係比其他杜蕾斯即係超薄滑都仲薄嘅，感覺啊，因為診下小便嗰時候好撚快出嘢啦，即係我有強調啊，我係有飲神山苦噶 ，OK 就比平時係快出嘢嘅，咁起碼係啦 薄咗啦， 薄咗，咁但係咧佢就最衰啦，就最衰，佢就翻去以前杜蕾斯咁有一隻膠味啊，一種好呢。是咪殺精油味啊？定係潤滑劑味？我唔知啦。總之就好怪嘅味道咯，係杜蕾斯獨有嘅就話真係，真係杜蕾斯獨有嘅。你根本你唔會有嘅嚇。咁、曾經以前超薄滑咧，超薄滑咧係冇嗰陣味嘅、反而冇嗰陣味，但係佢就係比，但係呢一隻咧就比超薄滑就薄 啲 啊，滑都冇超薄滑咁滑嘅。冇咁滑嘅，就譬如你嗰個對手係好夠水嘅話咧，咁其實啲超薄滑係幾好用嘅。但最唔好咧，就係一陣唔知乜撚嘢味道啦。嗰種味係好撚影響我心情嘅。咁咁你話好唔好咧 ？OK 嘅，你都用過啦，而家嗰次都用過啦， 都唔錯 嘅。咁唔平啊，而家成廿皮一個噶。呢只就比超薄品都係18蚊啫嘛，其實。咁如果我自己個感覺咧，我都會買翻而家呢一隻嘅。咁如果我就嘗試下接受，可唔可以？ 忍受 嗰種味啊，因為薄啲真係有限啲噶嘛，其實係咪先？咁呢個測試咧，我係覺得可以都啱嘅。有時都我有聽下講，有新就用下新啦。僅有啲好嘢咧喺新嗰度會出現嘅。咁可以推介你用嘅。咁 有好多人都未必介意陣味添啦。 係啦，有啲未介意添啦。咁呢個我都推薦嘅。咁我同阿小英做完一 Q 啦，咁跟住都係瞓㗎啦。咁瞓到唔知有幾點喎。咁唔自己醒啊。唔係我醒，神山虎醒啊。跟神山虎醒咪見佢仲瞓下咪摸摸擦擦擦擦擦囉。你知啊，小英嗰啲都可以大車㗎嘛。咁石石下。咁跟住佢又醒啦，醒嗰陣咪又攞個大師級出嚟同佢大師下囉。咁趁咗咁第二 Q 肥撚完，但好撚舒服㗎，兩次都好撚舒服㗎。第一次我可以講下柳講第一次就係甩袋添。 哇，咁好水。 係呀，甩到袋添。其實因為個問題喺度，因為我用泡泡肉啊，我可能抹得唔乾淨，唔乾啊，仲線啊，咁我吐咗落去咧，個袋射嗰陣甩咗出嚟， 哇， 係啦，咁哇，啲射好多噶，所以我見到我自己啲量都唔錯噶，咁第二次梗係乾好多啦，咁跟住吐個袋就實好多啦，咁就冇得出嚟啦，咁都 OK 噶，因為個袋係薄啲啊，真係好 feel 好多嘅，咁跟住診完之後，咁因為小影就唔係。林林嘅女嚟㗎嘛，咁我跟足規矩俾夠2000囉，咁冇俾貼士佢啦，俾咗2000就算啦，咁樣囉，咁樣囉，咁完成咗呢次任務啦，咁樣，咁往後返嚟好似節目出街嘅話呢，都差唔多3月啦，3月就差唔多近我生日會啦，如果我有想去玩呢就可以通知我啦， 咁當然啦，跟住落嚟嗰幾集咧，都應該都未係講新年第一炮嘅，都未講小豬嗰炮嘅。 嗯， 因為而家好，我如果安排緊過幾日咧，或者係啊過幾日啊過多一兩個禮拜啊一個禮拜咧，又應該會去一次珠海。 嗯， 後你過冷河嗰時候去珠海。 嗯， 下次講下你點解過冷河啦。呢、下個又留翻下次先講啦。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網友啦，今年初八咁啊。都是恭喜發財啦，身體健康啦，長命百歲啦，福咩啊？福如東海係嘛？ 啊，福如東海， 福如東海 是生日嘅啫喎。 唔係啊，我啱啱喺網上有一個袋叫福如公東海噶嘛。 哦、 啊，我唔知咩啊，好似英文譯出嚟好啦，好笑啊！我因為我英文唔叻，但係總之就而家談論緊呢句福如東海啊。 福仔啊，福於乜嘢啊？ 咁可能係啦，福於東海啦，可能咁樣樣咯。咁啊，大家唔好福於啦，係福。girl 啦、啊，啊 fight off 咁啊，咁啊，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哇，連續六四集都仲可以咁好 energy 都算，因為點解咧？多嘢講啊嘛，咁、都係啦，打聲照舊啦，希望啊，咁、啊，神山虎照買啦，唔係唔係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仲記得最低起係已經加撚咗價噶啦，喺上個再上個禮拜已經加撚咗價噶啦 ，OK， 咁、啊，係咯，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咁啊，再見啦，好啦，拜拜。